声明表示，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呼吁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的领导人在协助下有诚意而且没有先决条件地立即恢复谈判。三国领袖向冲突中遇难者表示哀悼，慰问死伤者家属。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上个月底在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的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进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816点，升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5.56，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329，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04.39 美元，卖出 1905.4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24小時全日為你服務。 夜晚是一日的終結，亦代表新一日的開始。一個人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搭车的时候没位坐就很危险了，在世界各地有没有爱心座位给老友记坐呢？一起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it。 很多我们的大城市的交通工具上面都会有一些座位，希望乘客就是尽量留给那些有需要有特别坐低在巴士上啊或者火车上。当然澳洲悉尼一样是有这些的关爱座啊或者是爱心座啊这样啦。风气来讲呢，香港和澳洲的情况呢都很相近，因为我们的市民呢受教育的程度是多的，都会有这个心去让座的。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之下要保护自己，增强抵抗力是必要的任务。听下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有乜嘢贴士俾大家？ 喺抗疫期间，除咗注意个人卫生之外，增强抵抗力都是好紧要嘅。咁喺饮食方面咧，记得食物多元化，尽量唔好偏食，同埋进食唔同颜色嘅蔬菜咧，其实非常之紧要嘅。另外就要记得定时定量进食啦，记得食多啲五谷类啊、肉类同埋蔬菜嘅。

中秋节快乐啊！各位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差唔多五点搭三噶咯噃，一个中秋节嘅呢个深夜啊，应该点样讲咧？其实而家咧已经系踏入咗系呢一个八月十六噶啦嘛，但系咧喺抬头一望嗰个月光咧，仍然都系八月十五嘅圆圆月光嘅。早晨，今朝早咧陪伴大家嘅咧有钱佩佩嘅，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0年嘅10月2号啦，农历咧就系8月16。今朝早咁啊，清晨爽利咧，希望都会带嚟一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刚刚为你带嚟咧有邓丽君姐姐嘅《但愿人长久》。一想起月光咧，就好自然就喺个脑海里边就浮现咗呢一首歌啦。我成日都话呢一首歌细个嘅时候啊，其实我有份唱嘅，郑少秋真真配配合唱嘅呢一首歌。天涯顾客， 夜静甘心对朗月，朗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何恨天涯回首家乡，夜月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跳着欢唱团聚愉快，温暖处乐日洋洋。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瓶中飘零，何处有梦？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欢唱孩儿父母，温暖处乐日洋洋。 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被秋风独流浪，冷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下，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 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何恨天涯回首家乡，夜月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欢唱团聚愉快，温暖处乐日洋洋。 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 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分日落美景没落在半山，月亮照高原，黄昏日落逝去了像情缘，谁人梦已断，黄昏外貌壮观，独恨事太短，一息间跑去多么远，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回忆尽是美景，夜静问句天，月在那方圆，回忆尽在念过去话从前，人人未厌倦，回忆若是痛楚，独恨事太多，最想起令人多凄怨，如果是无缘，得失好比打个转，如果是无缘，得失好比打个转，静问句天，月在那方圆，回忆尽在念过去话从前，人人未厌倦，黄昏日落美景没落在半山，最想起令人多凄怨，如果风光都会转，如果是无缘，得失好比打个转，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 缘分这件事呢真的很奇妙的。今日我哋都有缘分喺空中里面相遇啦，系咪？关正热，月亮照高原，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天气预测方面系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系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下周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系稍凉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嘅。时间嚟到早上嘅5:24啦，啱啱转咗。听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你》啊。 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 还是我哋有芬妮姐姐嘅歌声。 又见月明，谁同在花间细咏？明月也照出百花里万里柔情，万里柔情。抬头让星光细影，谁共我这刻远星低讲细默听，内心倾听，伴在协修中端正，但那秋水般双眼，显见你早想答应，步履影影，细步环。手穿花径，月照星辉皆保证，赤子痴心也誓永。又见月明，谁同在花间细咏？明月也照出百花里万里游。情万里有情，抬头让星光细影，谁共我这刻远星低讲细默听，内心倾听，伴在协修中端正，但那秋水般双眼，显见你早想答应，泪眼盈盈，正为爱心今宵定，共你轻轻相拥抱，晚风轻吹似和应，令你轻轻动。 躲开我，说此际不应该太任性。 我哋有呢一个欧瑞强嘅呢一首歌《又见月明》，系啊，其实咧都系每个月嘅月中咧，即系呢个十五咧都会见到月明嘅。咁啊，其实都系天公造美啦，因为咧之前嗰日咧，其实就落到哇啲雨黑雨啊嘛，都好惊即系中秋节嘅时候见唔到一个靓靓嘅月光。不过，咁啊，啱啱寻晚见到一个好大好圆嘅月光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清晨爽利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十几名香港人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示威，期间焚烧中国国旗。立场新闻报道，十几名身穿黑色衫的香港人当地下午在使馆大门前贴上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并倒挂国旗。示威者手持港独同反修例旗帜，分别以广东话和英文高叫口号，期间焚烧国旗。示威历时十几分钟，示威者清理地上灰烬之后离开。另外有关注人权团体在大使馆对面发起声援香港、西藏和新疆的集会，行动有几十人参与，期间有人拉起横额声援在内地被拘留的十二名港人，并有人举起反修例旗帜。十二名港人早前涉嫌非法偷渡入境内地，正在内地被拘留。他们的家属透过十二港人关注组表示，过去一个星期一直未能够联络向家属发出刑事情况通报书的盐田公安局，了解被拘留人士的近况。家属话，通报书载有盐田当局联络人一名警官的名字和联络电话。该名联络人上星期四朝早九点几和家属最后一次通话之后，由当日朝早大约十点开始至今一直未能够接通。多名家属致电的时候都接驳至留言信箱，怀疑对方已经封锁了所有家属的电话号码。伊丽莎白医院一名男护士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系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初步调查，冇证据显示该名员工喺院内染病。院方话，该名护士星期一开始出现咳嗽，到前晚因为发烧到急症室求诊。院方得悉有关嘅测试结果之后，随即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并进行流行病学追踪。院方话，呢名护士在病房负责一般临床服务，工作期间有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未有接触确诊患者，病房至今没有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山西太原台台山景区发生火警，十三人死亡，共搜救出二十八人。事发在当地的寻日的下午，起火的是景区的冰灯雪雕馆。从网上片段所见，现场有大量黑烟冒出，当地政府应急同消防部门到场处理。除了十三人遇难之外，其余十五人送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对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816点，升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55，瑞士法郎0.919，加元1.329，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05美元，卖出1,905.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雪正飘，越似镜子天上照，路正长走真要，任那孤单心里笑，人在世四方飘，就似根本不重要，水中花镜中要，谁来到我风雨桥，就算哭笑中无情未了，终于都会消耗掉，让我举这杯再兑现，就算这世情难了，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啊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啊啊啊，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都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下周初咧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嘅。今朝翻工嘅时候咧，见到哇，天上面挂住个月光，真系好圆、好大、好亮啊！唔知道喺远方嘅你，或者喺任何一个地方嘅你，抬头望嘅月光系咪一样都系咁圆、咁明亮咧？ 一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一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一个我好欣赏嘅歌手，佢嘅名字叫做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嚟咗啦嚟咗啦，唔好意思啊，我挂住睇书，听唔到你叫我添。 睇书，爷爷你都冇拎住本书，仲喺度呃我。 我睇紧香港电台第五台15分钟的约会网页啊，入面咧嘅亲子共读文章好好睇噶，我谂住睇多啲入面嘅文章，学多啲方法，同你一齐阅读啊嘛。 哎呀，爷爷你真系好啦，好啦，今日我就全日陪你一齐睇书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星期五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公众假期嘅日子啦。咁啊，日子要再提下你啦，2020年10月2号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嘅8月16噶啦。当然啦，你啊，而家应该月光已经系喺香港已经离开咗，因为应该已经系早上嘅时间。亦都应该太阳伯伯应该出嚟啦，系嘛？因为我喺呢一个密室咧，都唔系好知出边嘅情况。正常咧，都应该已经系出咗太阳。咁但系寻晚喺翻工嘅时候咧，见到哇，成个月亮咧好大好圆咧，挂喺个天空上边。不过讲起你话呢一个嘅满月咧，啊，今个月咧有个特别嘅天文现象出现，就系10月31号咧就会出现呢一个嘅罕见嘅蓝月亮。咁啊，其实蓝月亮系代表乜嘢咧？其实即系话喺同一个月里边咧出现两次满月啊。今个月1号就系8月15啦，而喺今个月嘅31号咧都系15，就系9月15，即系同一个月里边咧就出现咗两个满月嘅。咁啊，其实咧今次呢一个蓝月亮咧，基本上就系用肉眼都可以睇到，唔使话要用望远镜啊，又用滤镜啊咁样。如果天朗气清嘅话咧，其实抬头一看就可以睇到噶啦。咁啊，呢个咁靓嘅天文现象咧，平均咧大概系2年半至3年度会出现一次啦。咁啊，所以如果都想即一睹呢一个咁美丽嘅蓝月亮嘅话咧，就留意住月尾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如果想听到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一阵间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沈君豪医生出现，继续会就住呢个退休生活咧，同大家讲下嘅。咁啊，讲起蓝月亮啊，梗系会谂起李克勤嘅呢一首《蓝月亮》啦。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都生效。可能你未必会记得月尾嘅时候睇到蓝月亮，不如听一下首歌算数啦。 明月夜如翠鸟，夜空天一分凄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绕过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了，全不知风又逝了逝。 心片段莫再提，让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事实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早晨。 沈医生，上个礼拜咧就讲咧，即系话如果退咗休嘅朋友咧，个时间咧就要好好咁样运用啦，同埋最好就有啲规则啦，即系制定好个时间表咧，咁咧就觉得人生就好似即系有规律啲，亦都即系觉得自己咧就好似仍然咧就系好多动力咁样嘅，同埋咧又要即系最好就系有一个好好嘅运动咧，令到自己个体魄更加好啦。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咧，我哋都讲啦，退咗休之后咧，好多时候咧，同身边嘅伴侣咧，即系可能会多咗好多机会去接触啊。以往咧，可能即系大家忙于工作啊，就算即系工作完咗之后翻到屋企，可能因为要凑细路啊，或者因为要睇功课啊，其实同伴侣沟通嘅时间亦都唔系相当多。反而退咗休嘅时候咧，同伴侣相处嘅时间多咗咧。可能问题亦都会因此而多咗嘅。 系啊，个时间亦都大大提升我。之前可能每一日见得一两个钟啊，咁已经要休息瞓觉啦。咁但系而家讲紧可能一日咧十几个钟咁样对住嗬，可能咧亦都有啲唔适应添啊。咁其实咧根据一啲研究都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就系、是。 睇翻一班即係退休嘅即係人士啦，佢哋嗰個喺個婚姻裏面嗰個嘅滿足感啊，又或者婚姻嘅關係上面咧，講緊都有唔少咧，甚至係超過一半嘅受訪嘅人士咧，都會覺得係唔係咁滿意啊，又或者咧係比較即係覺得係唔開心啊咁樣嘅婚姻關係咯。咁所以講緊呢一個，既然係一個咁重要嘅環節咧，我哋更加咧要喺我哋平日嘅生活裏面咧。一早已经要去到注意呢一方面嘅，即系个关系嗰个嘅健康状况咯，就唔系等到退休咧，我哋先至多咗时间啦，我哋先至去到处理啦。咁嘅时候咧，可能嗰、那个已经系太迟啊，又或者咧可以处理个空间亦都未必咁多咯。 咁其实咧讲紧咧后生嘅时候咧，可能咧大家即系拍拖嘅时候梗系好甜蜜啦，到咗结咗婚之后，可能即系要为工作而忙，或者为屋企细路仔而忙咧，可能咧即系拍拖嘅时间就即系会短咗好多，甚至乎系冇啦。咁退休之后系咪应该都拍拖，大家拖下手去行下公园又好，或者睇场戏都好咧？ 如果可以做到嘅话，梗系好啦。呢、个梗系绝对支持同埋鼓励啦。但系咧，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年轻啲嘅时候咧，冇去到做到呢啲嘢啦，咁而可能令到个关系咧都变得好似冇咁亲密啦，又或者咧冇咁多嘢讲啦，已经吓，或者咧真系各自各啦咁样嘅时候咧，去到退休先至去到做呢样嘢咧，其实比较难嘅，点解呢？就因为嗰个心啊，其实好多时候我见到啲夫妇咧，个关系因为年轻嘅时候大家各有各忙啊，慢慢已经慢慢疏远啊、疏离啊，咁亦都冇咁多沟通啊，咁去到退休之后咧，自然亦都唔会有呢一个谂法啊，或者呢一个计划咧，觉得有呢个需要去到，我要拍拖，我要同伴侣修好翻多啲关系，其实比较难嘅。咁所以讲紧咧，与其系想系退咗休之后有呢啲咁嘅生活咧，不如就系即系今日开始啦，咁要注意翻咧，我哋同伴侣之间嗰个关系咧，一路嘅维持嘅话咧，去到退休继续可以有呢一个景象嘅机会，亦都大大提升咯。 咁但系如果后生嘅时候已经错过咗啦，已经年纪大啦，咁系咪应该都由今日开始都即系捉住个老婆或者捉住个老公出去拍拖咧？ 当然啦，如果可以做到嘅话咧，就真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吓。咁但系讲紧即系呢个婚姻关系啊，永远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唔系咁容易嘅一个课题嚟嘅，系嘛？咁所以亦都系需要我哋真系要去心去付出咯，喺嗰个关系上边。例如咧，好似我哋譬如话年轻嘅时候，可能好多嘅繁重嘅工作啊，又或者我哋要照顾屋企人啊、儿女啊咁样。咁但我哋都千祈不忘咧，就要预留翻一啲嘅时间咧，俾我哋嘅伴侣咯。譬如话讲紧都唔使话好多噶，我哋可能一个礼拜，又或者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我哋有一两次咧，可以有单独嘅时间。出去食餐饭啦，或者大家一起倾下偈啊，咁呢啲嘅时间咧，就放低我哋屋企嘅嘢，大家两个人一起相处，咁其实系好宝贵，亦都系需要咯。 呢啲嘢需唔需要系一定系男士做咧？其实女士开口做或者女士去做呢件事，其实都得唔得嘅咧？ 冇错，呢、這个即系既然系夫妇啦，已经系无分彼此咯。我觉得系咪啊？无论个男方提出、女方提出，其实都系同为一个人嚟噶啦。我都觉得同一个个体嚟噶啦。咁就最紧要，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夫妇关系就千祈唔好去计较咯，系嘛？咁因为系一个无条件嘅爱同埋付出咯，咁所以呢一个咁样嘅观念咧，对于维持嘅婚姻关系都紧要噶，我觉得。 同埋咧，其实即系可能退咗休之后，可能你嘅下一代已经系我哋叫做出咗身噶啦嘛，系咪？以往可能你要即系成日都嘘寒问暖啊，或者咧可能佢打个乞嗤，你都会好紧张嘅。而家可能个时间，可能对住小朋友嘅时间可能好少，甚至乎佢可能好多晚都唔翻嚟食饭，或者佢已经搬出咗自己嘅小圈子，佢自己有自己嘅天地，咁点样去适应呢一种嘅生活咧？ 冇错啊，正正呢一样嘢咧，就系即系我谂我哋之前点解要唔好忽视我哋婚姻关系嗰一样嘢咯？即系我哋睇到个成个远景就系、是、目前我哋好似好多嘢营役系为咗仔女嘅，咁但系可能讲紧呢一个情况咧，廿年之后其实已经唔系咁噶啦。廿年之后咧，你身边成喺你身边嘅咧，已经系你嘅伴侣嚟噶啦，咁变咗。其实而家要做嘅嘢就都要顾及到我哋，譬如廿年后、三年后，我哋想我哋嘅生活系点咯。既然有一个咁样嘅目标嘅时候，就千祈唔好忽略。即系既然嗰个系我哋身边嗰位伴侣，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佢咯。咁正正呢一个愿景就影响我哋呢一刻。 嗰一個嘅選擇同埋我哋嗰個時間嘅安排咯。 嗱，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話啦，如果屋企人可以幫到自己湊仔湊孫咧，就應該係最理想啦。因為咧，點樣都係屋企人係會比較好噶嘛。作為呢一個退休嘅朋友。答应下一代帮手凑孙，其实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呢？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复杂，也都说一个比较即是不是那么容易三言两语可以答到的一个课题，因为呢所牵涉的呢讲紧譬如说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啊，又或者呢即是姨孙啊姨女之间的那个的互动啊，或者嗰个嘅角色啊，以至影响成个家庭里面咧，嗰一个互动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嚟嘅。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千祈唔好咧，去到一概而论咯。咁我哋可能真系要就翻咧每一个家庭嗰个环境啊，同埋佢哋嗰个关系上边嗰个嘅健康狀況啊，又或者嗰個角色上面嗰個分配啊，去到呢即係去到定立。如果覺得呢即係有困難啊，都唔知點處理嘅話呢，我覺得就最好可能同多啲人去，譬如話一啲你信任嘅好朋友啊，以至係一啲可能專業人士啊、社工啊等等呢，去到傾一傾呢一樣嘅即係安排囉。因為如果一旦即係做咗一啲比較未必咁有考慮嘅決定嘅話呢，可能個影響呢會好深遠㗎。 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能以往咧就係你教導小朋友比較多噶嘛。雖然好多人都話啦，即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無論佢幾大個都好，都係覺得佢係細路仔嚟嘅。咁但係到咗大個嘅時候，可能年青人有佢哋自己嘅思想啦。我哋作為哥哥姐姐或者退休嘅朋友，係咪應該要睇法啲咧？ 係啊，呢個講緊就係嗰個時代咯，唔同咗嘅時候咧，永遠我哋都會覺得，哎呀呢一代咧就唔及我哋嗰代啦，一代或者不如一代啦。都會有咁嘅心態嘅，係啊，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保持一個開放嘅心態啦，即係嘗試咧，即係去到睇翻即係每個人個成長背景啊，佢哋身邊周圍嘅文化、都可能已經有啲同我哋嘅時候唔同噶啦，咁變咗我哋好難咧將自己嗰一套咧就擺喺即係其他人嘅身上啦。咁呢個對於我哋比較做一個開放嘅態度，去到同我哋身邊人相處咧，自己都會開心啲咯，自己都會咧唔會覺得好似咁耿耿於懷啊，對呢一啲嘢或者咁多嘅不滿啊咁樣咯。 咁以前可能即係成日都可以喺翻到屋企就會見到啲細路仔啦，咁而家細路大咗啦，咁可能有佢哋嘅忙嘅地方啦，可能真係好耐都冇機會見到。咁如果退休嘅朋友好多時間又好掛住自己啲仔女，咁應該點做咧？ 呢、這個亦都係好緊要嘅，就係入邊家庭入邊嗰個互動咧。其實係點樣嘅呢？好多時候退休嘅即係爸爸媽媽啦，嗬，對於兒女咧都未必會咁夠，即係唔係話夠膽嘅，而係好似咁主動咧，會去聯絡佢哋啊，嗬，即係可能又覺得，哎呀，我都即係費事阻住佢啦，佢哋又咁忙咁樣，等佢哋揾我啦，咁樣係咪啊？咁變咗咧，可能兒女亦都未必會咁，有時真係可能好忙咧，未必會咁在意呢樣嘢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即係父母咧，亦都會覺得，哎呀，佢係咪即係都嫌棄我啦？ 唔記得我啦， 咁樣咁諗咗好多嘢出嚟，咁所以有時咧，我覺得反而既然你都掛住嘅話，咁咪約佢哋咯，係咪啊？覺得好似譬如一個簡單嘅電話啊，又或者一個短信啊、信息啊，咁亦都可以，譬如話間唔中約佢哋食晏啦，譬如去到佢哋工作附近咁啊，邊日得閒啊，咁我約你食個晏。咁樣係嘛？咁呢啲都係一啲可以用一個即係朋友式嘅相處嗬，咁樣嘅方法同我哋嘅仔女相處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互動嚟嘅。 我諗應該就話你要即係、就是、要時代一啲，咩意思咧？就係、是、可能而家佢哋興用啲乜嘢嘅通訊軟件嘅，你就去學習，然之後就係從中咧就同佢哋多啲溝通。 冇錯啦。同埋咧，我都覺得好緊要嘅喎。有時我哋父母咧去同仔女相處嘅時候咧，難免咧都我哋都會仲係覺得兒女都是一個小朋友，縱使他們已經工作了、已經有自己家庭了，很多時候相處的時候見面呢都會教他這樣、講這樣、或者呢、就是、擔心這樣那樣、令到兒女呢跟你相處的經驗或者個經歷呢未必說那 麼,、就是、那麼暢快的、也都會影響到那個關係咯。嘗試呢、就是、好像、多一點的去到問候他、關心他、又或者分享一下自己、以、就是、譬如近排一些的感覺、或者做過的開心 心嘅事啊，咁对于嗰个相处嚟讲咧，都系即系开心啲啦，大家都好似可以彼此比较坦诚咁去分享自己咯。 嗯，同埋嗱，我想分享一样嘢就系我爸爸啦，我曾经又好中意食某一间酒楼嘅一个甜品嘅，咁佢亦都知道我好少机会去到嗰个酒楼度食饭嘅，佢特登咧就去到嗰个酒楼买咗个甜品，然之后咧就送去我公司俾我。哇，嗰种甜在心头嘅感觉真系好甜嘅，但有时唔需要太多说话，之后一样即系你好在意佢。简单啲讲，你好似追女仔咁样咧，其实都已经够啦。 正正就系呢样嘢咯。咁其实咧，讲紧一个依附关系里边咧，唔单止系譬如我哋去到即系接受儿女啊，又或者儿女接受父母嗰个嘅爱啊，而系我哋可以彼此付出啦。譬如好似父母咁样，我哋去到可以做一啲嘅小嘅动作，又或者咧简单一啲嘅问候，去到表达我哋嘅爱嘅时候咧，呢个亦都系对于我哋个依附关系咧，那个安全啊，或者嗰个嘅满足感啊，都可以好有帮助嘅。 嗯，简单啲讲咧，好多嘢都系自己执手掌握嘅吓、你想个关系系点样咧，就自己努力啲去做就可以噶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退休呢个话题继续探讨。 好， 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亦都即系多谢晒沈君豪医生啦。咁啊，望下个钟咧，就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六点半钟噶咯噃。咁啊，当然啦，钱佩佩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啊，再见嘅时候咧，就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就要留待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啦。咁啊，至于呢一个嘅第五台嘅听众朋友咧，听朝早咧就可以见面咯。咁啊，约定你听朝早咧喺五点钟准时喺第五台再见面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十几名香港人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示威，期间焚烧中国国旗。立场新闻报道，十几名身穿黑色衫的香港人当地下午在使馆的大门前贴上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并倒挂国旗。示威者手持港独和反修例旗帜，分别以广东话和英文高叫口号，期间燃烧国旗。示威历时十几分钟，示威者清理地上的灰烬之后离开。另外，有关注人权团体在大使馆对面发起声援香港、西藏和新疆的集会，行动有几十人参与，期间有人拉起横额声援在内地被拘留的十二名港人，并有人举起反修例旗帜。十二名港人早前涉嫌非法偷渡入境内地，正在内地被拘留。他们的家属透过十二港人关注组表示，过去一个星期一直未能够联络向家属发出刑事情况通报书的盐田公安局，了解被拘留人士的近况。家属说，通报书载有盐田当局联络人一名警官的姓名和联络电话。该名联络人上星期四朝早九点几同家属最后一次通话之后，由当日朝早大约十点开始至今一直未能够接通。多名家属致电的时候都接驳至留言信箱，怀疑对方已经封锁了所有家属的电话号码。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男护士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初步调查没有证据显示该员工在院内感染。院方表示，该名的护士星期一开始出现咳嗽，到前晚因为发烧到急症室求诊。院方得悉有关测试结果之后，随即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并进行流行病学追踪。院方说，这名护士在病房负责一般临床服务，工作期间有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他在过去的两星期未有接触确诊患者，病房至今没有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山西太原台台山景区发生火警，13人死亡，共搜救出28人。 事发在昨天的下午，起火的是景区的冰灯雪雕馆。从网上片段所见，现场有大量黑烟冒出，当地政府、应急和消防部门到场处理。除了13人遇难之外，其余15人送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对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有网民寻日发起游行，大批传媒在湾仔、铜锣湾一带采访，是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传媒定义之下第一次大型户外采访活动。警员在多个地点拉起橙带，要求持有证件的记者离开封锁区。部分網媒記者就被票控違反限聚令，記協有義務觀察員在現場視察，一陣聽下佢嘅觀察所得以及警方嘅回應啊。 本港尋日新增10宗嘅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宗咧係屬於本地個案，源頭不明。大家亦都關注到接連再出現有源頭不明嘅病例，原因究竟喺邊度？同埋咧，仲係咪可以推出健康碼嘅？一陣間會請嚟專家分析。 中秋国庆一连4日长假期，有市民话受到疫情影响，会留喺屋企食饭，甚至取消做节。有餐饮业人士话，酒楼嘅订座率只系旧年嘅20%，形容情况惨淡。唔少酒店就推出度假优惠，